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小晴姐姐， 干什么呀？ 你说今天是秋分，会不会发生些神奇的事情？ 当然啦，今天是秋分嘛，以后秋天就更冷啦。 秋天更冷啊， 对， 是 冬天又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 是是是，好的，我有一个新的发现。 什么发现？ 你猜。 你又找到卖胡萝卜的地方了？ 呀，不是不是，行行，我问你啊，我问你， 嗯， 秋天最多的是什么东西？从上面掉下来的，满地都是，干干的。 当然就是落叶了。 对， 各种颜色的落叶飘啊飘啊飘。 然后这人踩在落叶上会怎么样呢？ 咔哧哧， 一片一片的，咔哧哧，叶子就会变成怎么样呢？ 踩碎了变成粉末了。 对，这就是秋分呐。 你的意思是说叶子被分成碎片就叫秋分呐？ 是分开了。 这是你们大象老师教给你们的吗？ 不是。 那是鸵鸟老师教给你们的。 也不是。 我要到学校去投诉，老师们怎么能乱教东西呢？ 是海狸鼠弟弟教给我的。 海狸鼠弟弟不是在小班吗？你在大班， 是 你比他知道的多。不过你也不一定比他知道的多。 你说什么？ 不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秋分的意思当然不是把落叶分开 了。好的，今天是秋分，也就意味着我要出去了。我要跟你分开一段时间，再见。 唐耳朵，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，秋分的意思是指白天和晚上平均分成两半。唐耳朵，你快点回来吧，从秋分开始白天就会越来越短，天黑得越来越早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阿万纪美子和黑井健，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跟你讲的故事是看月亮。梳着两只小辫子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晚上要赏月亮。月月从早上起来就在帮妈妈干活。月月说， 要给月亮做上工用的糯米团子，忙死了忙死了。 月月这么一说，黄褐色的小猫喵呜也眨巴着眼睛嘀咕着， 喵，我也忙死了，我也忙死了。 月月和妈妈一起做糯米团子，把糯米放在手心里揉啊揉，揉啊揉，揉成圆圆的团子。他们在一起做了好多的糯米团子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十一十二十三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，一共做了25个。一定好好吃啊。月月跑到原野上摘回来一大把芒草穗，可是等到把上供用的柿子、栗子和葡萄装到篮子里的时候，天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大块乌云，遮住了天空，而且那乌云就停在天空里一动也不动。月月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哎呀，这样一来等到晚上可就看不见月亮了呀。月月越想越担心，从窗口冲着天上大喊， 喂，大乌云，走开，请你走开吧。 这个时候从隔壁传来了一阵声音， 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。 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 月月悄悄地拉开了隔壁房间的门，一看， 哇，眼睛都瞪圆了。 只见小猫喵呜，头上扎着蓝色的缠头布，叫着：“ 喵，忙死了，忙死了，忙死了。” 月月问：“他正趴在玩具小汽车上，把里面的玩具一件一件的往外扔。”月月问：“ 喂，喵呜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“ 喵，我在干活呢，干活呢，干活呢。” 喵呜已经把玩具车里放的所有玩具都给扔出来了，现在车里空空的。喵呜抖了抖胡子，然后嗖的一下跳到了空箱子车里。 喵，月月，你也进来坐吧，进来坐吧，进来坐吧。 嘿，真有意思，这个玩具车是用空箱子做的，画上窗户门，装上轮子和方向盘。现在呀，喵呜和月月都坐到了箱子车里。箱子就像电车一样，咕咚咕咚地摇晃起来。喵呜坐在前面，抓着方向盘，月月坐在他的后面。哎呀，箱子电车咣当咣当地开动了。 呜，咣当咣当咣当，呜，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， 在房间里先兜了一圈，然后就从窗口冲了出去。 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，呜， 箱子电车飞了起来，在天空中行驶。月月顶着风问喵呜：“ 我说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” 喵呜继续开着车说：“ 喵，去乌云那里，去大乌云那里。” 太棒了，这实在是太棒了。 月月拍了拍手，风把喵呜头上扎的蓝色缠头布条吹了起来。喵呜唱起歌来：“ 喵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一下飞到大乌云那里。” 月月也学着唱了起来：“ 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一下飞到大乌云那里。” 他们飞呀飞呀，接近了大乌云。从乌云里传来一阵声音：“ 呼噜，呼噜。” 这是一阵响亮的呼噜声，原来大乌云是在睡觉呢，怪不得一动也不动。月月和喵呜都把双手拢在嘴边上，做成喇叭的形状，然后大声对着乌云喊了起来：“ 喵，大乌云，快醒醒！ 喂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” 他们这样喊啊喊，大乌云睁开了眼睛。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几块白色的小云朵亮闪闪的散开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他从嘴里喷出来的气。大乌云说话了：“ 哎呦，哎呦，是毛头小妹和毛头小弟呀，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” 月月赶紧恳求道：“ 请你不要在这里睡午觉好吗？” 大乌云听了，为难地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，我很想去海的那边，可是我动不了了，一定是那些疯孩子们玩得高兴，不肯过来了。” 月月赶紧问：“ 那些疯孩子在哪里玩呢？” 就在马赖山的波斯菊花田吧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告诉他们一声，我在这里等着呢。 月月赶紧点头。 哦，知道了。 喵呜也说， 喵，就交给我们吧，交给我们吧。 然后箱子电车就载着他们两个朝着马赖山那边开过去。 喵，快点快点再快点，一下飞到风孩子那里。 嗯，快点快点再快点，一下飞到风孩子那里。呼呼， 箱子电车飞呀飞，飞过了一片森林，飞过了田野，他们飞到了马赖山的那边。哇，太美了，一片花的地毯，粉红色的、红色的还有白色的波斯菊，漫山遍野开得到处都是。好多个风孩子正在田野上的波斯菊上面飞来飞去，玩得开心呢。月月和喵呜一起叫了起来， 喂， 哎， 大乌云正在那边等着你们呢，他说他想到海那边去。 风孩子们抬头望着月月和扎着缠头布的喵呜，他们这下才想起来， 哎呀，糟糕，我们给忘了。 是啊，忘得干干净净的。 风孩子们一边笑着，一边一起飞了起来。他们飞过波斯菊的时候，风吹动波斯菊，变成了花的波浪，摇个不停。风孩子们朝山那边飞去，月月他们的箱子电车也乘着清凉的风，朝家里开去了。一回到房间，月月和喵呜就从箱子电车上下来，朝窗口跑去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天空中已经布满了晚霞，快要落下去的太阳把远去的大乌云都照成了深红色。月月和喵呜挥着手说， 再见啦，下次再见。 喵，一路保重啊。 天黑下来了，越来越黑了。这天晚上的月亮简直漂亮极了。月月吃了七个糯米团子，喵呜吃了九个。喵呜从头顶上摘下了他的缠头布，他问月月， 喵，怎么样，我砸缠头布的样子很酷吧？啊，今天干了这么多事情，累死了累死了。 喵呜一边嘀咕着，一边很快就睡着了。而月月呢，他继续坐在喵呜的身边，欣赏着美丽的月亮。 哎，塔耳朵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钓鱼竿。 对，我拿回来给咱们俩的。 哦，这个周末到哪玩去？ 啊，这个周末我要加班，不能陪你出去玩了。 那我自己玩吗？我自己拿钓鱼竿玩。 要不然这样吧， 啊， 我们今天晚上在星星河里钓鱼。 星星河？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天上有个银河，银河是由一颗一颗的星星组成的。 哦， 我们就在那个星星的河里钓喽。 啊，您钓着什么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 我们试试。 试试吧。 现在？ 现在天还没黑，再等一会儿。 好的，好的。 天黑啦！ 天黑了，好，现在我们站在阳台上。哇，看到天上银河了吗？ 看到了。 好啦，你会甩杆吗？ 我会。 如如如， 等等 啊，怎么了？ 你不放点鱼饵吗？ 也倒是啊。哦，钓鱼的时候要在鱼钩上放点小虫子给鱼吃。嗯，可是我们要把钩甩到天上去，应该放什么鱼饵呢？ 哎，这倒也是啊。放点会飞的鱼。飞鱼？ 飞鱼？ 啊，不是，我们是钓鱼的，怎么放飞鱼呢？飞虫？ 飞虫？那我们放只蝴蝶吧。 啊， 好的。拽了一只蝴蝶。哎，把它就轻轻地放在鱼钩上，不要伤害它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 甩甩甩，咻！ 我看呐， 甩到天上去了， 好远呐！ 哎， 好像 动了一下。 哎，哎， 又动了一下。 哎，哎，快快快，转回来，转回来！ 不行，拉不动啊！你快帮我！ 我帮你。 你看天上的月亮，好像离我们近了一点儿， 大了点儿。 再拉， 越来越大了， 越来越近了。 难道 我们钓到了 月亮？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。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放学回家，呱呱向爸爸汇报说： 爸爸，这次期末考试我有一半的科目不及格。 爸爸宽宏大量地说：没关系啊，继续努力啊，继续努力就行了。一个月以后，呱呱再次回到家里向爸爸报告说： 爸爸，这次我有一半的科目及格耶。 爸爸的回答是：哎呦，不错哈，有进步啊，有进步，继续努力。呱呱的好朋友壮壮有点胖，大家有时候常常因为他的胖而取笑他。有一天，老师让同学们开始在联系簿上记下来每天帮家里做的事是什么，壮壮怎么也想不出来，最后只好由妈妈代为填写。妈妈在联系簿上写的是： 每天帮家里吃饭。 老师的评语是：看得出来你很努力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沈阳市川汇小学的王金明要教我们说的是月亮升起的地方。 月亮升起的地方，月亮升起，有雕归巢的声音，有鱼儿跃出碧光，有琴声演绎古老传说。好多不知谁的眼睛落于白桦树上，眨眨的，透出智慧和孤傲，夜里却抛给月亮无限柔情。也是那晚贴在窗上的那些姥姥剪的窗花，被冰凌花裹着，在我的梦中融化了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 月亮升起的地方。